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黄之锋。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哎、好啦，翻嚟啦，咁啊，就头先我哋都冇认真去讲讲嗰个补选问题吓、 啊。我想回应少少嘅戏咧，即系同 Anthony 你话新东嗰个盘系比较厚。但是范國威是有麻煩的，因為他和民主黨的私怨始終未解決的時候，你面對這場即是補選的時候，你始終都要成個泛民那個所謂的主流，即是公民黨啊、民主黨啊，甚至乎工黨啊、社民連那些全力壓下你那裡，你才有機會。如果不是，大家都預告到的了，本土派一定會出來即是跟你拆的了， 練的了一定。 三分天下嘛，系咪？ 梁天琦咁样出翻嚟啊，话佢 行出都、 哎、 行出都唔俾你选啦、啊，老公。而家佢画咗呢条线，以后你包仔再噏呢啲嘢嘅时候，你出事随时。我最惊佢吞下吞下吞埋自决都出事啫，大哥。 如果梁天琦吸取咗上次嘅经验，就话：，哎，我真系真诚相信，我已经完全放弃晒港独， 老共点 样 答你 啊？ 老共点答你啊？听其言，观其行啦，系咪？喂，我啊退休咁耐啊。我而家想攞翻張回鄉卡都唔俾我啦，老共。喂，佢好 Q 小氣噶，好記仇噶，同埋佢知道你嘅底係咩人咧，佢摸得好清楚噶。連我哋呢啲都冇啊，我都冇犯嗰兩個踢鋪啊。有時有犯下啦，屌都認為應該老共落台嘅。 我懷疑梁天琦已經咧，即係其實呢扎人已經係叫做係剝奪政治權利終生 嘅。真係大鑊。所以我真係好唔同意嗰啲班係傻仔喺度亂搞一通，甚至乎部分我覺得係鬼，但我都覺得唉，咁點搞啊？你令到個局大家更加失落，更加無奈，更加冇抗爭嘅意志，香港人更加覺得冇所謂。呢個第五鑊啦，又唔計康果活動第四鑊啦，係咪？又如何啫 ？Business as usual， 啊，鬆曬啊！真係大佬。 同埋新界東嗰度咧，其實方國山嗰度仲有大約三萬票左右。 唔係，我覺得咁泛民呢次咧要動起之期咧搞初選。 係 嗱，你就唔好當嗰個位係你㗎啦，係咪？還掂都係跌落嚟嘅啫，係咪？希望補翻佢咪補翻佢咯，雲都係本土派㗎嘛，本來係。 同埋你都要承認咧，講真嗱。呢、這個 咁你咪借呢個機會吸埋啲本土派埋你身邊咯，佢冇理由話唔同你初選㗎係嘛？定係話你要俾佢咪俾你咯？如果你投票贏咪，或者做民調點都好啦，嗰啲機制嗰啲嘢慢慢度啦，技術問題嘅啫，精算嚟嘅啫。 本土派咁唔會理你嘅，講真真係。 咁咪當 咪但係咁講啦，即係我覺得 諗下啦， 係會有一班人咧就對呢一啲第三勢力咧係會有懷疑嘅，係唔會即係或者咁講係索性唔投票。喂，大佬。屌你老尾！見到班傻人出嚟，諗住係希望嚟，仆你又計又賴嘢。 喂，呢、這個我一早講咗㗎啦，冇人信我講法啫嘛。屌我成日都話，有時我噏下噏下變咗先知啊，大佬。素人政治係喺一個好絕望嘅階段裏面一個情緒嘅反應嚟嘅。冇人需要一個 clean CV 嘅人做一間公司嘅 CEO 嘅大哥。你試下揾工啊，希！你畢咗業之後，你話要去應徵呢一個嘅長和嘅 CEO 啊，睇人哋你一腳兜你出去啊，大佬你有咩 experience 啊？ 唔係，依然有 成功嘅經驗話俾我聽。 唔係，依然有嗰個理由嘅。 你一路得吹嘅啫噃， 依然有 越吹越大聲，講到自己係真嘅，連自己都信埋。屌，真係吹！ 唔係嗰個叫 uncertainty。uncertainty 咧，對於一啲一無所有嘅人嚟講咧，反而係一個希望嚟嘅。講真係， 我唔信呢套嘢。 唔係、你點解你話喺唔同嘅年代嘅人係會有唔同嘅，即係同一個 uncertainty 係會有唔同嘅感覺，或者有唔同嘅取態，咪就係因為其實你八九十後嘅人真係冇乜 future 啊嘛。咁所以你見到 uncertainty， 你咪搏搏當食花生都好啊。 所以有啲朋友咧， 食花生係冇成本嘅，對於佢嚟講，等於啊。等于啊边个咧？即系呢个黄台阳咁样样， 望台仰喺月头嘅时候讲句咩说话啊，即係呢个宣誓呢又可以玩嘢呢又冇成本係咪点解唔玩呀、啊、佢嗰时咁样讲㗎嘛。 话俾你听啦，如果你即係时光倒流呢，佢预早知未来嘅话呢，早知今日嘅话呢，佢一定唔会当初。 唔係呀，而家佢转咗。 两个都唔会当初。两个啊，我讲紧， 而家转咗啦， 正正经经咁读嗰样嘢算啦。即使你俾人喺度笑，话你冇鬼用，哎呀，大家日后有埋机会俾你表演啦。 所以咧， 你揾老共最虚个位置入佢，系、 啊、 咪？当佢真系知爆嘅时候，你噏独立，边个会咩啊？佢都唔得闲搞你啦，搞紧自己先啦。喺而家佢最强势嘅时候， 其实 佢嘅领导最集中嘅时候， 其实你话嗰啲老屎忽啊、人哥嗰啲成日都讲知爆啊，等佢知爆先啦。佢都系咁样， 系咩？原来人哥讲嘅呢句我都唔记得。 唔系，即系佢唔系讲，唔系 exactly 讲知爆啦。系你等佢即系唔系好掂，等佢 meltdown 之类啦咁样， 系 嗰类嘅说话。 唔系佢跟住佢下一句会氹一氹大家开心嘅。我最记得佢嗰个形容，佢就话好似系呢个挡风玻璃咁，挡风玻璃系你好难揼烂佢嘅。但系咧，如果你有一个虚位咧，佢会哇咁样裂晒嘅。即系佢仍然有呢个幻想嘅，我都仍然有呢个希望嘅。即系我对未来嘅前途唯一一个希望就系，虽然我觉得自己冇能力，即系呢个亦都好遗憾，就系冇能力去影响佢呢一个嘅支爆嘅过程。但系始终嘅嗰个盼望咧，系呢个世界仲有希望同埋可以改变嘅黑嘅。今日衰到贴地啦，已经差唔多系。 唉， 嗰班傻佬话斋呢个叫咩话？置诸死地，真系后唔后到生，我真系唔知啦。系嘛？呢个焦土政策，你而家仲唔肯焦土啊？又嚟一镬释法，咁啊点啊？香港人有感觉咩？ 系 我哋群众有感觉咩 ？No, nothing。 嗯， 你觉得好过瘾啊？系咪？ 冇噶。 咁但系我话时话，即系我初步意见啦吓、啊，即系选举，你都系要揾啲系四平八稳嘅人出嚟选嘅。 嗯， 输咗就算啦吓、啊，但系你都要揾四平八稳。即系你话九西最有机会嘅，一定系民协嘅候选人。我唔理佢边科啦。 洪检基啊， 洪检鸡可能出翻嚟。系，不过呢个就冇乜吸引力，即系去大家怼埋去。 系啊，就系呢啲真系好赶客嘅，讲真真系，尤其系。 咁咪李卓人咯， 再咪揾翻柯住出嚟咯， 民联得唔得啊？一系 我讲过系 公民党，公民党柯住慢慢排头出嚟， 唔 系 好 electable 系嘛？唉， 即系好多人问我点解，我费事讲，不过而家就讲就冇所谓，因为啲选员第一佢系冇乜 track record 喺个社会运动抗争运动里 面，咁佢有嘅， 即系好 green 啊， 雨伞运动都有嘅。 咁但系你唔系最突出嗰个啊嘛， 突出噶， 你都系跟下啫嘛。 呢个热狗吹得好劲噶， 热狗啫， 大将军。 呢个第一样，第二样就系咧，佢貌似好流利讲嘢， 系， 但系咧你嘅词汇系不足。 哦 ，OK， 因为点解咧你？刘慧卿点解你觉得佢鸠咧咁样？即系唔好意思啊，卿姐，咩又话我讲粗 口？四方咪四方， 系啊，四方。咁咧就系、是，即系因为佢讲英文嗰阵时候咧，系一个好 intelligent、好 smart 嘅人，因为佢系用英文嘅世界谂嘢噶嘛。佢啲词汇都系 OK 嘅，佢真系 OK 嘅。因为我僆仔认识佢嘅时候，去到做远东经济评论， 唔系你博咪好少用英文嘅呀。 但系佢写又好，佢博咁，因为你冇听嘛。我試過佢同一段嘅説話，佢係講英文先嘅時候，嗰段係 OK 㗎，用你 use of words 係 OK 㗎。但佢用翻廣東話嘅時候，成日都係離譜嘅啫嘛，屌，冇第二個㗎，震驚咁樣，係嘛？佢反而佢用英文嘅時候，佢除咗用 shock 之外，用多幾個詞彙㗎嘛，大佬。咁你咪唔覺得佢冇咁渣咯？呢個係第二樣嘛。第三就係已經提過佢一次。尤其是第一次即系港岛选嘅时候，冇机会就唔好拣你啦。 系， 你一镬衰就衰埋第二镬嘅，大哥。我嗰阵时系夹硬俾人焗去选，我第一镬都12%啦，我跟住再跌啊，俾阿鸠达咁搞我都九点几啦。咁人哋先觉得你仲有希望咁啊。如果我第一镬已经1%，点搞啊？ 其实唔系，你上次。不過，唉，冇如果啊！呢啲嘢算啦。 即係你認為上次我機會贏啊嘛，贏個飛機師啊屌！ 唔係上次就 唔係我享受而家，所以我一定唔會諗翻轉頭嘅人嚟嘅。但係我覺得即係出去選嘅人係要諗清楚一樣嘢。 即係時喺而家嗰個變局裏面呢，隨時兩三個星期能夠改變局面嘅情況之下呢，你參唔參選嘅決定呢，一個好小心嘅決定。因為你係冇下一次，人哋係唔會俾機會你第二次。你一做嘅話，你一定要有必勝嘅決心，同埋有必勝嘅準備，做到最好。所有嘅 debate， 每一場你都要答，你都要諗一個問題，就係、是、你係咪最精彩一個？尤其是比例代表制裏面，如果人哋嘅 share， 人哋嘅 like， 尤其是而家全部用曬 Facebook 啦，係多過你嘅話，大鑊噶啦！你要係每一場都係跑第一啊！因為建制派嗰啲飛已經攞曬佢變乜都冇用噶啦，已經。是咪泛民主派嗰啲窝窝妥妥嗰啲，无论公民党又好民主党都好嗰啲，一定要赢佢，尤其是呢两个一定要赢。自决派我唔敢讲，但係如果我哋出得嚟选嘅话，每一场辩论唔好似我做大军阀咁，屌15分钟前听下 topic 得啦咁样。梗唔係啦，大哥，你用咩字，用咩四字词语，你点样去铺排嗰场辩论，打乜嘢议题，你真係公关公司咁同你度定啊？唔该， 唔系，但系 会出事。 我觉得就 每一份嘅邮递单张，你都系要精心设计。你个 theme 系乜嘢？ 个主题好 sharp 啦，个主题好 sharp 嘅。 你个主题一句 slogan 究竟系乜嘢？讲得清清楚楚。 我已经可以读到噶啦，其实你而家可以读到噶啦。唔系，如果你即系。今次嘅 comeback 咧，就係、是、一個 邊個 comeback 嚟講？ 你話九州又好，新東都好，你咪就係話向呢、這個 中共說不， 向呢個人大釋法說不嘅公投咯，係咪 ？OK 啊， 呢個好明顯嘅啦，呢、 okay 啊這個就你係要刮佢一巴，係要刮中共一巴，我哋唔撚妥你，係咪？我哋要報仇。 我選，如果我選，我講笑啫。如果我選嘅時候，我要問自己一個問題，我都過唔到呢一關喎。咁我宣誓嗰时候我唔问， 嗯， 喂，我向你说不啊嘛，嗱，如果我要同佢玩呢一个王嘅话咧，第一，如果双王嘅话咧，我真系会认真考虑， 系， 双王想偷呢个鸡嘅话，我一定会即系隔食隔离嘅， 系， 即系我都唔会好似以前嗰啲咁样嘅做法咁，呢个是其一，第二就系、是、咧，我一定会讲，如果你喺个宣誓里边可以咁人大释法 DQ 我，你再 DQ 埋我。睇你老共点玩啦、 啊！即系你入个议会就 唔系我唔会讲支拿，但系我会令到佢觉得我嗰个宣誓唔系认真嘅宣誓咯。你咪嚟 DQ 我咯。 唔系好似阿罗冠 喂，我话你尊重香港人民个决定得唔得？我再度啦。 唔系，我觉得罗冠聪嗰个值得系模仿嘅，因为其实佢嗰个系语气，佢嗰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咁样样。 唔系我梗系真系想佢， 我都 OK。 唔系我想焗佢再 DQ 一次。 OK， 你老共嗱呢一铺俾你食住我上。赢晒我哋，要我哋一铺清台，好啊！你咁中意赢，我俾多次你。 唔系，但系咁， 俾多次你赢埋我。 阿土伯， 嗱我就唔会讲黐拿，不过喂，佢有咩禁忌？屌我全部踩晒咯， 好小丽啊， 咪吹啊！跟住你又再补选啦，屌你选紧到2047啦，屌你真系。 因嗱呢个你唔可以唔考虑一样嘢咧，就系、是、香港嗰种 性格。我成日谂嘅啫，不 过香港嗰种性格，香港嗰种性格咧就系咁样嘅。哎、你搞一次就算啦，即 係冇咁多， 係啦，好撚煩嘅。佢真係佢好撚怕煩 交。咩啊？ 唔係香港人好撚怕煩，即係佢好唔係你要明白咧。你雨傘運動又好，即係今次又好，其實係好怕咧呢啲同樣嘅 pattern 嘅啲 struggle 咧，係不斷咁樣重複嘅。所以即係你都要即係你都要睇呢、這個，你都了解香港人啊，即係香港人， 係香港人， 你冇得話嗱。同埋，就算你係即係宣誓，你照足佢要求宣誓，我相信香港人都理解嘅。香港人亦都唔會話 唔係香港人冇實嘅， 好冇實嘅。 因為點解佢話呢個長遠鬥爭嚟嘅？係咪冇需要一鋪就係贏曬或者係輸到清光㗎？即係賭錢都係啦，一鋪你又擺曬所有籌碼落去。你唔知你第一铺一定赢噶，屌一铺输晒咪俾你起身咯，冇好玩嘅大哥，系咪？你长玩长有嘅，咁啊梗系逐忽落啦，大哥，又要分散投资啦，大哥，系咪？喂，呢啲基本投资理论嚟嘅啫，系嘛？ 唔系，但 系 我觉得，如果你话 come back 嘅呢两个候选人咧，即系要有战斗格咯，即系要有抗命嘅准备咯，即系如果你话啊，你话九西一定， 因为佢要问你一个好 critical 嘅问题得噶啦，建制派。你会唔会认同佢呢一种嘅宣誓嘅形式？咁、你点答？ 系 咪？ 即係頭先我就即係硬下硬下就話主要我梗係搏你 DQ 多一次啦，等你老共灰頭土面啦，一次你梗係冇事， 同埋 你有事㗎啦。 同埋咧，就呢、這個呢啲建制派咧，好中意叫做點講啊，混為一談， 係 將你同埋呢清政喂。哦，原來你 Stanford 佢哋，咁你而家係港獨噶啦，咁樣樣，即係佢會咁樣溝埋咁撲街。 唔係，所以你嗰啲候選人要諗清楚嘅、啊，你要讀翻佢哋嗰段嘢出嚟嘅、 啊， 即係嗰個會議事規則啊。第一，我唔記得曬好細節啦。第一個議程係排第一啦，第二就係、是、其實議員嘅宣誓係咩啊嘛。係係。有規則，我唔記得咗具體係咩。 進行宗教或者非宗教式嘅宣誓啊嘛。 冇人會 approve 同 approve 你啊，嗰、那個只係一個 ceremonial 嘅過程嚟嘅啫嘛，唔好喺度玩嘢啦。系咪？ 唔系，但系我觉得嗱，同呢个二八嘅补选咧又唔同噶啦， 同埋你助纣为虐啊！你建制派呢一镬嘢， 嗱你面对一啲叫做激进嘅候选人走出嚟 challenge 你啲泛民嘅时候，即系我即系当系而家幻想有一个温和，一个叫做系为激进仕途嘅一个叫做系本土派啦。喂，如果佢再问喂，屌， 不过我觉得咁， 好似杨岳桥， 我插你一句先。佢你嗰個 hypothesis 咧，你個假説咧就係、是、好似上一次嘅魚蛋革命之後嗰個嘅補選咁嘅情況，就係、是、人都可以衝到入去。但係你如果經過星期一嘅釋法之後，可能好 Q 多人都入唔到閘。嗱、啊、呢、這個先係一個非常之壞嘅效果。 係咁， 喂，以前阿豬阿狗乜嘢嘅政治理念嘅人？喺呢一個所謂嘅虛假嘅一國兩制之下咧，老共都陪你做長戲。而家佢真係同你禮真喎。 係 陳澤濤啲唔俾你選，吹啊！ 嗯， 跳一次係咁，兩次係咁，大家都慣啦、啊。我係咁噶啦，咁樣唔係我驚係驚呢樣嘢啫噃。你唔可以話入咗閘之後喺度扮嘢嘅喎，佢又真係可能越玩越盡喎、啊。選舉途中都 DQ 喎，咁點搞啊？喂，佢真系癫起上嚟，佢真系咁癫。 选举途中 DQ 唔系未考虑过噶， 系咯，嗰阵时候都有谂过噶嘛。 系啊，咪就系嗰阵时呢个咩嘛，叫做系路透社爆咗出嚟啦，收到风啦， 有谂过噶，不过谂住可能计咗条数，你都系得两三席嘅，俾你听，你睇你咩模样咁样。 唔系，同埋你仲有个利用价值，帮我拆飞啊嘛，即系你譬如啲陈泽涛咁样样拆，帮我拆咗一万飞啊嘛，系咪先？咁变咗就系话，你就算勾搭。讲真，佢嗰个多过一万飞就选到噶啦，差唔多。 咁啊，佢要救下西环契仔咁啊。 系啊，咁所以其实好危险啊。喂，或者系你见到阿飞机师都好 猛。不过我如果系老共今次计呢条数咧，我觉得佢未必玩得太尽嘅。呢两个位喺佢而家嘅主次矛盾里边，或者主次敌人嘅角度嚟讲咧，佢俾泛民都冇所谓嘅。 系， 因为点解佢攞泛民咧？即係喺我頭先講啲 taboo 裏面咧，都唔會踩到咁盡、 啊。 其實今次佢只係攞一個下馬威俾所有香港嘅非建制派同埋反對派睇嘅啫。 係 你學佢哋咁，你一就走去獅子山打搞革命， 係 上山頂搞革命，係咪？你救我打先講。如果唔係嘅話咧，你乖乖地要入我呢個建制，話要影響我嘅話咧，咁有啲底線你就不可以逾越。喂，佢其實俾咗警告啫嘛，所以公民黨好快轉噶啦。不過聽嗰次佢哋咪寫嗰份咩香港前途決議文嗰、那個咪聲明嘅。屌，我見到佢如果呢一鑊咧，即係俾一個好最好嘅警醒佢哋。屌，你唔好亂咁簽呢啲嘢，大佬。 公民黨都有啲寒風洗你， 中環價值嘛。屌，呢啲友好叻噶，大哥。 所以我就想， 即係我所以唔夠佢哋嚟啊。 唔係，所以你有啲argument咧，你要 prepare 定，譬如就係話你上次阿楊岳橋。即係二百補選有一句説話，就係、是、即係叫做頂翻呢個阿梁天琦轉頭嗰句就係四個字就叫有險可守。咁你而家你仲係咪叫有險可守 啊？冇險可守。 你嗰陣時佢就係咁講嘛。喂，我唔支持呢個勇武革命，我唔支持勇武抗爭，因為覺得香港有險可守嘅。但係而家林榮基事件又好，即係呢半年裏面發生咗好多事啊嘛。林榮基之後，跟住就係而家 DQ。系嘛？跟住又釋法，你點樣守啊？你守乜撚嘢啊？你次次都守唔贏嘅，係咪先？所以你要諗噶啦，其實係。 我真係唔識諗。 我諗佢所講嘅有， 我開始唔識諗。 我諗佢所講嘅有險可守係講緊我哋仲可以透過一啲公民抗命嘅行為或者行動去 defend 我哋最基本嘅底線啦。 同埋唔應該咁樣犧牲法。 係， 唔咁樣衝出去死係冇意義嘅。除咗你自己覺得自己好英雄，以為自己帶咗一個光環落去之後咧，其實係冇意義嘅。 即係講嘢就係，如果你唔叫支那嘅時候咧，其實係唔會釋法。佢個意思係應該 唔係，明唔明啊 ？No。共产党是等紧一个机会，将呢个港独的势力是一 Q 同你清袋，在你最弱的时候，在最冇群众基础支持的情况之下，我一 Q 同你清袋。 冇噶啦，而家一沉不起噶啦。 如果佢嗱，如果佢讲港独都还好，你应该咁谂，逆向思考谂下个问题。当日佢如果佢喺个宣誓里边， 佢讲港独咪 香港人民共和国我效忠。 嗯， 我哋应该要尊重香港人民嘅决定。过去咁多年以嚟，回归接近二十年啦，官商勾结、贫富悬殊，中共只手不断插入嚟，屌我宣誓嘅誓词，我可以噏呢啲嘢噶嘛？屌咩？屌柒呢个老共， 佢会阻住你嘅。 几多人同你有掌声 啊？吓，哇！然之后佢阻你， 唔好话港独啦，香港人民共和国咁核突啦，尊重我香港人民嘅决定。捍卫一国两制，你敢 DQ 我？ 香港人优 先。如果你一 DQ 我嘅话，嗱，我有少少踩界啦，当然系要谂踩界啦。如果唔踩，佢点会喐你？香港人都会撑你啊嘛！我点解要跟你嗰套嘢嚟宣誓啊？ 因为你去亦都去到尽啊嘛。 你共产党，如果要讲历史嘅话，你咪一个暴力嘅政权。妖，你共匪嘛？你叫你大哥老蒋当年。你都唔系一个正义嘅政权嚟噶，你都系靠打交打赢嘅咋，大哥，你唔系靠人民授权噶。不过你攞咗个权之后，你靠个军队、靠个国家机嚟控制人民啫嘛，跟住话自己好受欢迎，屌要数历史啊，你大把臭屎啦，三反五反一路数到文革啦，屌真系仲讲喺度，咁咧你就攞到人民嘅支持，你唔系讲支那啊嘛，因为你而家唔单止闹个政权咧，闹埋我哋啲人，大哥，你话我哋蠢啊？讲你无能啊，大哥，蠢材，你明我意思啊？我话我所谓嘅踩界嚟噶，嗱，而家佢等我哋最虚弱嗰个位，屌一嘢咁打埋嚟，点搞啊？系咪啊？ 冇啊！你都讲唔到你以后嗰个抗争嗰个路向、那个方向系。 我讲唔到啊！真系开始讲。 系好困难噶，其实好困难噶。 有计算啲啦。 啊，或者系你 有策略少少啦。戒急用人咯，屌呢个国民党当年嘅讲法， 唔系，即系我觉得系其实未议会入边嘅抗争未真正开始嘅。其实讲真，你再过埋呢两个月咧，酝酿咗嗱，你发觉喂，原来咧，因为以前咧拉布派真系会拉布系得三个啫嘛，而家系多咗三个。 点知啊！而家个个都涌出嚟。 系啦，我哋而家发觉就系话啊，你 有好处嘅，有处。 你 从议会抗争嘅角度， 如果你补选之前，议会内面嘅非建制派嘅抗争系有成果嘅话咧，系可以帮到呢两个补选嘅席位咧，系可以吹到票嘅。 嗯， 就系等于上次二八补选之前，你记唔记得就系呢个网络廿三条啊嘛？ 嗯， 其实系帮咗杨岳桥噶。系啊，咁所以其实杨岳桥亦都承诺咗佢系会参与抗争噶嘛，咁所以其实点解啲人会投佢，其实系有意思噶。咁所以讲真，如果系真系要认真去面对补选嘅话咧，其实咧议会入边嘅抗争要支援，其实系互相互援嘅呢样嘢系。咁范国威即系讲真嗱，你山东除咗范国威真系冇乜好人选，虽然。你话有私怨嘅存在，咁但系相对于 劝下呢个泛民啦、啊，你一定要搞初选噶啦，咁起码喂大佬，我攞你攞晒你啲 endorsement 啦，你唔嚟十字企街站，你都从我做两次 show 啊，系咪？即系话呢个系一个泛民嘅 endorsement 啦、啊， 即系做世大会嗰啲即系撑一撑佢咯。 唔系你一定要喺内部里边攞到嗰个授权同埋认受性啊嘛，而你起码自己唔喺度打崩头先嘛，本土派都立埋佢啦。系咪？而家见你细弱，唉，翻嚟啦，唔好做啲傻事啦，弟弟。 咁唔系，我觉得你自决派而家咧，都有少少成果嘅，可能 我哋再倾下究竟点同老共斗争啦。大家都有共同嘅敌人嘅，屌我哋好叻讲呢啲嘅啦，系咪？系嘛？就系佢而家即系唔系趾高气扬嘅时候，唔好当嗰个世界系你嘅时候，你更加要同佢招手。 系， 我反而我觉得个策略上应该咁谂。 要嘅， 系嘛？佢而家唉跌到地底嚟啊，大佬扶佢一把啦，大佬，即系最多都系讲句啫，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弟弟，话你噶啦，屌我哋斗斗咗几廿年嘅，冇你咪你唔叻，我唔敢话你渣过好好多人，你唔系聪明过晒所有人噶系嘛？我哋 话我哋而家出， 我哋都系几百友啊，成个泛民阵营虽然都系少噶啦。你唔会聪明过晒所有噶，你聪明过我唔出奇啊！你冇理由聪明过 Martin D 噶嘛？ 啊，我哋啲 chat room 咧已经开始， 佢背后有美国佬喺度出谋献计俾佢嘅。如果跟佢老公嘅逻辑就系，系咪啊？话晒都系全香港第一御用大状，系咪？喂，系咪又要答啊 chat room？ 唔系，好好多人已经开始有讲啲人选啊，即系譬如快必啊，好多人啦，即系就咁、有啲就话咪陈家洛啊，陈家洛唔好惯啊，佬真系。 佢系咪自己唔出嚟选啫？陈家洛 唔系啊，你嗰代你都退休啦，大佬啊，即系你而家 其实佢同我差唔多大嘅啫，佢。 其实例如揾翻梁家杰，如果佢肯选嘅话，都仲得嘅。 诶，唔好再靠啲老屎忽啦，不如自己闯出一片新天地好过啦。 阿明咯，阿明， 输又冇乜所谓，有位都系本土派嘅，唔系 有啲咩？有位阿哥讲得几过瘾，叫清正之瓜何堪在摘，大佬真系 系嘛？ 啊，呢、這个都几好。唔系讲真，其实真系嘅。嗰阵时阿黄台仰讲嗰句说话。就话佢根本就冇从政嘅准备，都证明咗啦，系咪先？ 黄台仰真系好嘢喎！喂，搵日搵阿台仰兄过嚟做嘉宾好啊！ 唔系，但系黄台仰都系屎忽鬼嚟噶啦，讲真。 咁还你更加唔会上嚟啊，大佬！ 系、哎、我又冇气我。 同阿黄俊杰辩论完，佢主动同我讲话，下次同我理我嗱，我唔同你辩论，我想同你倾下偈啫，咁得唔得啊？ 系嘛？ 系嘛？即系我真系橄榄枝、哦， 你嗰本咩？ 以前语气重咗嘅嘢，我收翻同一行咁样。 你嗰本咩雨伞？你嗰本咩雨伞失败录？有冇试过揾佢倾偈啊，大佬？ 我唔知道我啲同事，因为我都即系你知道呢排好鬼忙，我选举完之后我始终都系。 因为你而家你又筹备紧只雨伞失败录，又 delay 又 delay 嘅大佬，真系。 我好似年头应该 OK。 嗱，年头添啊，大佬真系。 下年啊，2017啊，你话而家年尾啊，大佬。 真系点啊？已经勾晒啦，真系。 倾偈啊！ 咁啊，好啦。 喂，本来我哋话要讲韩国，讲呢个韩国同埋呢个美国嘅，咁点搞啊，大佬？ 开多次咯，好唔好 啊？俾多五分钟到十分钟我咯。 唔做老炒咯，一系即系系咯。 我听日要去台中开公司。 咁我哋开多次咯，开多次好，大家休息阵翻嚟。 花生啊，当饭食，我哋啊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郑兼汉。